那么第五呢，就是玄奘法师型啦。那么玄奘法师呢，就我哋通常讲呢个《大话西游记》啊。咁啊，呢个唐三藏法师，佢个名佢叫玄奘，咁啊真有其人。不过《大话西游》呢个孙悟空个猪八怪呢，咁啊认真啊大话啦，就冇其事，亦冇其人。但系玄奘法师呢，唐三藏法师啊，就真系确有其人。咁佢喺呢个唐朝贞观十九年啦，喺印度读书学成，归翻呢个自己嘅中国嘅时候咧，佢喺呢个文帝嘅时候，住喺呢个西京云福寺啦，翻译佢个名呢个叫《能卷金刚波耶经》。第六就系义净法师啊，喺呢个唐朝天后年间，咁啊翻译。他的名字呢，也是与这个玄奘法师相同，就是这个能卷金刚波耶。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是一部在这个六种翻译本之中，求他最完善，而又读得来很顺口的，也都不会违背佛的意思的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姚崇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的。那咁嘅姚秦就系呢个翻译嘅时候啊，秦就有几个地方喎、哦，表示咧唔系迎秦，亦唔系扶秦啊，就系、是、后秦咧姚兴在位嘅时候。那咁啊，秦朝嘅早期咧姓扶啊，所以佢就扶秦啊。咁啊，在呢个扶秦建和九年嘅时候，咁啊天上咧，有一粒星啊，响呢个西边咧，咁啊现出嚟。咁啊，当时呢个太子啊，就同呢个皇帝讲啦，咁啊有一粒星出现咧，就当有呢个大智人啊入嚟帮助我哋中国。咁啊，当时呢个胡边就讲啦，佢话我亦都闻得印度咧有一个叫鸠池国。咁啊，當然印度有好多個國家嘅喎，現在啊統一啦，但係從前啊分咗好多個國家嘅。咁啊，其中有一種叫做鸠池国啊，咁啊有一個法師叫做羅什，難道就係呢個人？佢話九聞呢個人咧，好好學問啊，咁啊亦都咧好好修學嘅。咁啊天上咁西方既然出現一粒好好嘅星宿啊！难道就是代表呢一个人？所以佢当时就派起一个妖邪将军啊，个名叫做吕哥，带到七万兵，佢就攻打呢个鸠池国。咁啊，佢出兵嗰日呢，佢就讲啊，佢话我出兵攻打鸠池国，咁啊，我咧唔系霸占土地啊，佢话我目的就是希望呢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我们中国，只要他肯来，我就当堂即时就会退兵啦。咁啊，当时这个鸠池国呢个力量就好薄弱啊，咁啊佢亦都咧好鼓励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来我们中国。咁啊，因此这个吕光将军呢就扶持。咁啊，鸠摩罗什法师咧，咁啊就回国咯。咁啊，行到半路咧，就闻到佢自己呢个主人胡坚咧，就俾呢个姚祥所杀。咁佢哋有国威唔得啦，因此佢哋自己占据啊呢个西凉，就系甘肃省嘅西部。咁啊，自称咧就为王啊。嗱，咁啊，姚祥自时杀咗呢个胡坚之后，他亦都久仰啊鸠摩罗什法师的名，他知得呢这个吕光呢请到鸠摩罗什法师呢回来了，现在在甘肃西部自己为王供养，是因为鸠摩罗什法师，但是他亦都很想啊请鸠摩罗什法师呢回来供养，以供呢是亲近，但是吕光呢屡次啊都是不肯。咁啊，后来咧知道啦，呢个吕光咧去世啦，咁啊佢个仔咧就吕龙啊就继位， 嗱，咁啊姚興啊，即是話呢個姚祥咧，咁啊殺咗呢個苻堅之後，佢自己為王，令到佢亦死啦。咁啊，佢個仔佢哋姚興啊，咁啊亦係做皇帝啦，繼承皇位啦。佢亦都屢次啦，咁啊要求呢個呂光啊，將呢個鳩摩羅什法師咧俾翻自己，亦都唔肯。所以姚興做咗皇帝，一路等到啊呢個呂光都去世啦，佢個仔呂龍一繼位。但系姚興因為信仰佛法啦，所以就派兵咧攻打呢個西涼，咁啊然後先至打贏啊，把呢個鳩摩羅什法師咧迎到呢個長安，以呢個國師之禮咧嚟到對待呢個鳩摩羅什法師啊。咁啊，當時就係結集一般啊有學問嘅、有佛法修養嘅人咧，一共有800多位啊。咁啊，親近呢個鳩摩羅什法師，一方面學習，咁啊一方面咧就係、是、翻譯經典啊。咁啊，翻譯到咧一共有98部，係有390多卷。咁啊，似一部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咧，係其中之一，乃至就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同埋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》、《法論》、《十善門論》等咧，都係咧鳩摩羅什法師咧所翻譯嘅。嗱，咁啊，三座就係紀念呢個法師嘅德性。咁啊，此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佢有啲乜嘢嘅道德啊？咁啊，值得嗰啲國王咧以國師之禮相待佢啦。嗱，佢就一個三藏法師，三藏咧就係經律論，咁啊説明咧個大藏經裏邊雖然好多本好多理論啊，我就歸納起嚟就係得出呢個經律論呢三種嘅道理。嗱，咁啊經就契一心啊，能夠接我哋呢個三念心咧。歸於呢個定心，所以屬於咧呢個定學。嗱，咁啊戒律就係規範我哋呢個三業，令我哋呢個身口意啊都唔好做呢個犯戒律嘅事啊。咁啊屬於呢個戒學上所示。嗱，論咧就係辯論，乜嘢叫做邪，乜嘢叫做正啊，乜嘢叫做是，乜嘢叫做非，咁屬於智慧啦。所以論咧，就係、是、屬於呢個慧學，咁啊佢哋三藏，咁啊此一位法師咧，佢精通三藏嘅理論啦，所以認為佢哋三藏法師。嗱，咁啊法師如果自己修學佛法，以法為師而得到解脱嘅，嗱咁啊屬於自利，自己咧依照佛法修行而得到利益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自己学通三藏嘅理论之后啊，而为人演说、化度他人，可以能够为他人咁模范嘅，咁啊属于利他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我哋呢个业主鳩摩羅什法師，咁啊自己以三藏嘅理论为师啊，咁啊亦都以呢个三藏嘅理论啦去教化他人。咁啊，以利具足啊，因此就名为佢嘅三藏法师。嗱，鳩摩羅什就系呢个翻译法师嘅人嘅名啊。咁啊，印度话叫做鳩摩羅什，同埋中国话咧叫做童寿啊。就系佢童年，即系细细年纪嘅时候咧，佢有呢个老成嘅德性啊。咁啊，叫做童寿。咁啊，此位法師咧，喺中國個佛教裏邊咧係好有名嘅。咁啊，佢翻譯嗰啲經典咧，翻譯得非常好，受持讀誦咧係好流暢嘅，唔會令你念起嚟咧好甩咳嘅，念起經嚟咧念得咧好順嘅。凡佢所譯嘅經典咧都係一樣。嗱，咁啊，而且啊，此一位鳩摩羅什法師啊，佢唔单话今生在释迦牟尼佛座啊，个佛法之中唯一个翻译大家，佢就七佛以来，亦都系咧一个翻译经典之人。 咁啊，溝落就發知啊，點解佢翻譯嗰啲經典翻譯得咁好咧？就係話佢為七佛之師，七佛以來都係嗰啲經典由佢翻譯嘅，所以尋傳啊，唐朝有一個道宣法師啊，咁啊呢個道宣法師佢本身咧係個律師，佢係持戒律嘅，佢就專因學戒律嘅，咁啊學戒律嘅人當然身心清淨啦。咁佢能夠感動咧，嗰啲天人咧送供養俾佢啦。咁佢所住嘅地方係終南山啊。咁啊，終南山係終年都積雪嘅，實際上交通啊簡直係唔方便。咁佢點樣佢落山買賣咧？然後佢買飲食咧，所以佢老人家係修行啊持戒啊，佢唔使落山。咁啊，日日到到中午啊。那些天人就會送嘢嚟俾佢食啦，咁佢一日就食一餐，咁啊過午就不食，所以每日中午咧，嗰啲天人就送供養嚟俾佢食嘅。咁佢有次佢就問啦，咁啊送供養嚟俾佢嗰個天人，佢就落圓唱啊，佢話溝啊就法師所譯嘅經典。咁啊點解直到現代修持嘅人都咁多？而且仲興盛咧，當時呢個天人就講啦，佢話此師啊，係為七佛以來譯經嘅法師，而且所譯嘅經典咧都甚得佛意啊，流暢容易受持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呢個姚兄，咁啊，迎請佢翻嚟為國師，亦都召集當時啊。所謂出類拔萃、有名氣、有學問、有修養的法師八九百人咁多，咁啊陪同佢一齊做呢個翻譯經典嘅工作，咁啊姚興國王覺得佢咧真係咧難能可貴啊，出類拔萃，但係佢對於佛法咧就唔係幾通啊，咁佢諗下一個咁有學問、咁有修養嘅法師，咁冇咗後代。幾個事物絕種，所以佢咧就異想天開啊！佢就將佢宮中咧嗰啲最靚嘅宮女選咗十個，用一種強迫嘅手段啊，要佢接近呢個鳩摩羅就法師啊！咁啊，希望佢有下一代。咁但呢種想法當然係錯誤啦。咁啊，但係由於咧。嗰啲宮女啊，係被呢個國王所逼咁做，康摩羅什法師就只有接受，咁啊因此就唔住響呢個大眾嘅地方啦，即係唔住呢個大眾啊出家人嘅地方，佢就同呢十個宮女咧，咁啊接受呢個姚興國主嘅吩咐，另外住一個地方啦，咁啊當然佢係最清淨嘅啦，但係你話清淨啫？但是外表別人看到啊，你又不是住在出家人大眾的地方，你從十個宮裏另住一個地方，那麼難免被人家懷疑啊。所以溝摩羅什法師呢亦都知道，亦都聽聞呢很多這些是非，所以他常常講經呢，他就有一個譬如，他說最靚的蓮花生在哪裡啊？是身上那些最邋遢的污泥，如果那些泥呢稍微好一点，没那么污没那么邋遢的呢，那些莲花都没那么漂亮。那么譬如什么最邋遢最染污的，那就例如这十个宫女最漂亮的莲花就是她自己。那么莲花最清淨，而出於咧係最臭最污嘅爛泥，就表示咧我溝摩羅什啊，即使為皇帝所逼，咁啊接受呢十個宮女，佢話呢個蓮花咁清淨啊，點可以接受呢十個宮女咁染污咧？咁啊，但係你講係即咁講啊，咁啊事實係咁樣喎。所以始終仍然仲有人毀謗佢啊，所以佢有一次咧，佢就要表演佢啲功夫啦。咁我哋出家人就過堂食飯噶嘛， 咁佢就吩咐呢個裝飯裝菜嘅人啦。佢話今晚咧，你唔使裝飯，你亦都唔使裝菜啊。咁啊，裝乜嘢啊？佢話嗰啲蓮衫嘅針啊，我哋家下蓮衫嗰啲針啊，你同我裝一碗嚟就得啦。咁啊，嗰個裝飯裝菜人當然唔知佢乜嘢事啊，點知佢乜嘢事啫？咁你交代你係個主人，你係咪一字之主？咁你話點做就點做咯。咁啊，嗰日就唔同佢裝飯，咁亦都唔同佢裝菜，咁就嗰兩隻碗咧，咁啊裝住咧兩碗滿滿啊嗰啲蓮衫補衣服嘅針。咁啊食飯嘅時候多啦，咁啊大家食飯啦，佢亦都食啦，佢嘅手啊，咁啊一手拿住一揸揸嗰啲針咧，就放落個嘴度吞。咁佢吞完之後啊，當然個個人睇到啦，冇理由你唔知啦。咁佢就講開始啦，佢話你哋別人啊，唔知道我啲境界，亦都唔了解我嘅修養。佢話今日咧，你哋啊食飯食菜，佢話我就吞針啊。佢話嗱，如果有邊一個人毀謗我、批評我，話我好接受呢個姚興國子啊，俾我啲十公里。當然我是清淨啦，我是有功夫啦。嗱，咁如果你邊一個人批評話我不對嘅，如果你啊學我咁樣能夠碗碗爭分吞落肚，你亦不妨學我一樣。佢話如果你自問啦，你冇咁嘅本事啦，佢話你就唔好學我一樣啦。等於話我接受呢個姚興國五十個宮女，只係佢嘅理想如此。不是我自己本人的心愿，我仍然是出污泥而不染物，因此大众的是非争论就停止了。后来到他临命终时，这个将来要去世了，他就对着大众说，他说我一生人和你们成千个同住大众，一方面讲学，咁啊，一方面就翻譯經典啦。佢話：但係翻譯經典是由個嘴啊嘛讀出嚟，咁啊個嘴咪一條理啦。咁啊，我所講嘅説話讀出嚟嗰啲經典啊，是否係正確？我自己就唔知。佢話：假如我一生人啊，同你哋大眾聚會，所有讀出嚟佛嘅理論，而令你哋落筆去翻譯嘅所講係冇錯，咁我哋死咗之後火葬啊嘛，咁希望我死咗之後火葬之時，應該全身都變壞啦，但係嗰條理啊，應該就唔壞，咁以此就為個證明，咁因此當我去世之後咧，咁舉行火葬啦，咁果然，咁全身啊都已經咧係燒壞啦，化为乌有啦，但系嗰条舌根咧，咁啊仍然系不烂啊，而且咧系放光，咁就明为佢只舌根借嚟啊，所以咧出家人或者佛当时在世，乃至佢个弟子啊，佢世之后火葬咧，有好多嗰啲舍利子啊，就系咁嚟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嘅人啊，通常如果火葬啊，全身都冇晒啦。我放嗰條理咧，嗱你想嗰條理啊，如果唔壞嘅咧，咁啊點咧？通常講啊，個三世不妄語，即係一生、兩生、三生啊，你都唔講個大話，咁啊嗰條理咧火葬啊就燒唔爛。咁啊呢個問題講就係容易啊，你話有幾多個人三世唔打妄語咧，成日呢一世咧都唔知講咗幾多大話啦，個何況啊下一世？再嚟个第三世咧，所以就唔容易啊！亦都算命，所以佛去世之后有舍利，乃至个高僧大德啊，去世之后火葬有舍利烧出来，都系佢一种嘅生前个修养得嚟噶，就唔系咧系白得嚟噶，系完全自己个功夫修养而嚟。嗱，咁啊亦咧。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嘛，就系、是、将呢个梵文啊译成呢个汉文，即系用呢个印度 嗰啲文字咧，咁啊譯成我哋中國嘅文字，譯啲就好似我哋今日啦，將我啲英文本咧譯成啊呢個中文本一樣，咁就名為叫做譯。咁而是我們一時不在，謝惠國其樹給孤獨園係與大比丘眾1250人區。佢以時世尊食時著衣時半，入夜為大成黑食，於其城中至大黑耳，還是本處飯食得收衣半，禮足以夫座而坐。嗱，咁現在咧就正式入經文。咁啊，雖然今日咧未曾派到經本咧俾你哋，但你哋咧唔使啊憂心。因為今天雖然我念了這一段經文，照你這個經文之前還有很多意思的未曾講到全段的經文。金剛經一共是有32段，通常講就叫做32份。而我們所念的這段經文就是32份中的第一份。咁啊，呢四个文咧就分为两段，从如是我闻至到1250人区，属于通序啊，系通一切诸经都有呢一段文字噶。嗱，咁啊，从以前世尊直接着呢词钵至到最后呢个夫座而坐嘅嘅别序啊，就其他经所无，系此经先至有噶，咁啊叫做别。嗱，咁啊，亦令佢就發起罪啊，就係、是、呢一段經文咧，就敘述咧一經發起嘅理由。嗱，咁啊，佛在世嘅時候講經啊，本來冇此一段罪文嘅，但係結集經典嗰啲菩薩波羅漢啊，先至加入去，所以亦名咧佢就為教罪啊，即係佛咧去世之後。咁啊，結集經典嘅人先至加上去嘅，所以叫做為教罪。嗱，咁啊，如是個理論啊最深奧啊。如是呢個金剛波野波羅蜜經個理論，所以如是呢兩個字咧，就係説出阿難啊所聞呢個理論係咁樣，就係、是、金剛波野波羅蜜嘅理論。嗱，我聞咧。就是說出阿難尊者是個能聞之人，不是別人聞，是阿難個人常隨佛於個大眾之中，他亦都聞到。現在是翻譯經典，由他讀出來，然後大眾才會執筆潤文，寫出有這一本經，咁就名為咧叫做我阿難咧係問。嗱，咁啊一時就係講經嘅時候啊，佛就係講經嘅教主。謝惠國平住給孤獨園就係講經嘅地方啊，響邊度講啊？就係佛當時響印度謝惠國平住給孤獨園嘅地方講。嗱，與大比丘眾。1250個人，就是說不生我阿難呢，一個人聽此一部經的理論，那麼大眾呢同參師友之間呢有1250個人呢也都同聞此一本《金剛波野波羅蜜經》，那麼證明呢我今天讀出來一句一句啊都不會有錯，因為大眾很多人都聽到，如果我有錯呢，大眾一定呢會出聲反對的。現在呢我要聽幾多少我就講出幾多少，一啲都不會錯，大眾呢可以做一個證明，所以他們與大比丘眾啊1250人區。每一部經呢都有呢六種的理論，即是有理論，有阿難咧係個能聞之人，有講經嘅時間，有講經嘅教主，有喺邊度講呢部經嘅地方，咁啊亦有在座好多人咧同聞， 咁啊，以此證明咧，呢一部經係佛經，就唔係咧係偽造。嗱，咁啊，此一部經既然有通罪，咁啊亦都有別罪，咁啊，我就先咧就講呢個通罪啦。通罪即係話，咁啊點解會有啊？呢個疑似我聞，一時佛在某某地方，咁啊講乜嘢乜嘢經，當時在座有幾多幾多人咧？咁啊，所以啊，呢個通罪裏邊咧，亦明啊，由阿逸諦咧，由阿難尊者咧去問佛嘅。呢個佛咧既然入滅啦，咁啊將近要去世啦，咁啊佛啊唔講經咯。咁啊，當然佛生前曾經講過個理論啦。咁我哋會結集成經典。咁而家我哋最先啊，我哋寫啲乜嘢上去咧？咁啊，當時佛咧就教阿難啊，佢話一切經典最初開始，你就要寫如是我慢。一時佛在乜嘢嘅地方，與大比丘係幾多人講此一部經？咁啊，證明呢部經咧係佛講嘅。所以每一部經差唔多開始咧，都應該有啊，係如是我們一時佛在咧，係乜乜地方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名區係有呢一段經文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個內有啊，就係、是、由佛將近要去世，咁啊阿難尊者咧就去請問佛，如果結集經典嘅時候啊，應該先寫啲乜嘢上去？所以佛就講出，你應該先寫如是我聞啦。咁啊，一時佛在某某地方，與大比丘眾幾多人講此一部經啊，令人家咧知得咧係佛説，唔係偽造啊，從而咧對此一部經增起個信心。嗱，亦係叫做斷眾疑啊。點解斷眾疑啊？嗱，咁啊佛去世。咁啊，阿難尊者奉大眾個命啊，咁啊結集經典啦。當然咧，我就尊重佛法啦，所以佢就坐上呢個高座。咁啊，但阿難尊者咧好有福報嘅喎，佢都具足咧有成三十種嘅大人相啊，與佛所具足嘅三十人相咧差唔多嘅啫。所以佢突然間咧一登上個法座啊，佢個福報所感啊，嗰啲相好啊。如同佛咧差唔多，所以大众咧就生起三个疑惑啊！佢话加阿难坐上我法座好似咁高，咁相好庄严，如同佛啊！咁啊，而家系唔系啊？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咧再嚟示法咧，就或者唔系释迦牟尼佛，系他方嘅诸佛啊来经座示法咧。就抑或啊，系唔系阿难继承佛之后，咁阿难成佛讲经啦，咁啊后嚟等到阿难啊结出，佢话如是我闻，同埋一时佛在边个地方，与大比丘众有几多人而说此一部经啊？我现在阿难为就翻译经典之故。都是正佛加庇啊，然后啲人为大众说出，就绝对唔系我阿难成佛，咁啊亦都唔系他方佛来，咁啊亦都唔系咧释迦牟尼佛咧再次出现说法，咁啊讲咗呢番话之后咧，咁啊大众咧都三疑顿息啦，所以亦认为佢就断疑罪啊呢一段经文，嗱咁啊亦认为咧。佢哋色增罪啊？點解佢哋色增咧？即係停息大眾嘅爭論，因為阿難尊者佢雖然係多聞第一啊，但係一千二百五十個常隨眾裏邊咧，阿難只係其中之一份子啫喎。咁啊，除咗阿難咧，咁啊仲有二千啊多人噶嘛，就仲有千多人噶嘛。咁啊，佢個德學。都是同我阿难一样，咁啊而家我阿难啊系凭乜嘢嘅能力啊，咁啊高高坐在呢个法座之上，亦都说出啦佛个理论啦， 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切出一個如是我聞啊。如是咧，呢一種理論啊，係佛講嘅。咁邊度邊度講？我阿難咧，不過咧係親自咧隨從佛而得聞。咁啊，現在咧，我亦照樣啊，依我所聞而説出來咧，係翻譯，絕對唔係我阿難講嘅，亦都唔係我阿難咧安出嚟嘅。嗱，咁一説出咧。咁啊，大眾啊，當然咧就無所爭論啦，所以名為叫做色爭。嗱，咁啊，亦都以呢個外道啊，嗱，咁啊，印度咧就好多外道嘅喎。咁啊，當時佛在世咧就有96種咁多。嗱，既然有96種外道啦，當然有佢嘅理論啦。每一種外道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理論。所以到了今時今日的印度、啊、都有很多個教派不同、啊、那麼也都時時有、啊、為了這個教派這一方面呢而對這個理論就發生這個爭執，那麼也都證明當年、啊、這個2000多年前的印度呢，那麼也都呢很多那些教派不同、啊、很多那些不同的外道、啊、那麼外道雖然很多不同，但是他们所有的理论的观点，还有第一句呢，他们有两个字，一个是阿，一个是欧，阿就是阿弥陀佛的阿，欧就是圣欧的欧。如果翻译过来呢，欧就是属于有，阿就属于无，他们意思是说万法虽多，一是就有，一是就无，所以呢他就無力兩可，他就不決定了，因此他就外道那些理論的書籍呢第一句就當然是有這個阿與歐，中國即是有與無這兩個字安在先的。那我就佛家因為與這個外道是不同，所以就是以是我聞，就絕對不是外道呢這個阿或者是歐啊，有抑或無，所以與這個外道所說的經典不同，才是有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呢是什麼地方與大比丘眾1250人區呢是講此一部經，那就令人呢是爭論，亦都呢識了這個爭論，亦都與這個外道不同。那這樣預示就是指法之詞，就是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全部的道理，就是這樣，是如佛所說是對的，這個全部金剛經的理論，那就叫做如是。那我聞呢所謂就受之意，就是說如是金剛波若波羅蜜之法，就是我阿難親從佛聞。咁既然我親從佛聞，今日亦都如是出，唔係我自己做嘅。嗱，咁啊，又者，凡係佛所説法，無非即係冇錯啊。咁就叫做如。咁啊，既然冇錯就叫做如啦，咁啊即係對啦。所以為如就為是啊，除如之外。了無變法可談，那就名為他的如是。如果照本經而說的呢，就應該以這個實相和這個波野的觀照力呢是為如，文字的波野即是這部經文呢就名為他的事，那就即是說本經所談的實相的理論，我們應該要起這個觀照去修行，那就對的了。我們原則怎樣才可以知道去修行呢？我們從這個經典的文字之中明白這個理論，然後呢才去修行，那就名為他的事。這個實相波耶的本體就是叫做如如不動之理體，這個觀照波耶就是屬於不動如的智慧，即是妙用，現在依這個原理 起呢个字字，以呢个字字之啊，照自己个字字理，所谓理字不言，就名为叫做喻。所谓木飞呢，即系一卷嘅经文啊，全部《金刚经》嘅文字啊，冇半点嘅错误，冇半点嘅错处。所講呢完全是與佛在世的時候的理論呢是相同，那就名為叫做事啦。那按此一部經這樣講呢，就是屬於叫做於事。我呢就是柯南自己講的，那麼於事我們就明白啦。那麼我問啦，那麼先講這個我字。嗱，咁啊，柯南咧自己稱嗱，呢個我字咧就有四種嘅意思嘅。第一種咧，佢就凡夫騙計我啊，就係我哋普通嗰啲人啦，同埋處處都執我，認真啊放唔下，認真咧係睇唔開啊，所以佢就凡夫騙計我。嗱，咁啊，外道咧就佢就神我，嗰啲第二種。咁啊，外道佢修行最高嘅境界咧。佢話有一種神我，咁啊呢種神我咧係名為萬法之生因啊，係外道所計所執著嘅。嗱，第三嘅異性假我啦，就係啲正出世阿羅漢嘅人啦。咁啊，佢本來證到呢個真空妙理，但係入未曾入滅之前啊，咁啊仍有呢個肉體啊，其實都好幻化。所以假名咧叫做我，其實佢所證咧就係證呢個真空妙理啊，無我無人，無眾生無受者。佢所以説為我咧，不過咧係假説有我而已。嗱咁啊，第四咧就係化身嘅真我啊，呢個能夠做主宰嘅，咁啊叫做我。咁你想能夠自己有主宰，咁啊要開悟啦。若唔得呢個化身嘅理體啊，你先至可以自己有主宰。你唔走咧，真係唔走噶。你唔想去世咧，啊佢有辦法，佢唔想去世噶。咁啊自己有自由，自己有主宰嘅，咁就明白叫做化身真我啊。咁啊在呢四種我中咧，咁啊柯南咧屬於第三種，所謂二成假我，因為柯南早已啊。正道呢个我空，实际上咧佢唔能够执着啊，有呢个我相可得。但系现在因为接续经典啊，所以随顺世俗人讲，问我问啊，呢啲完全咧就系属于一种咧负责嘅说话。咁呢一部经系边一个人说出咧？就系由佛咧。咁啊，邊一個人啊去翻譯咧？就由我柯南咧去主持呢一件事啦。所以叫做我問，係我自己柯南咧親從佛文咧而説出嘅，絕對咧唔係傳述，唔係咧係傳聞。咁等於佢負責任咯，所以名為叫做我問啦。嗱，咁啊問就係用個耳仔嘅聽啊，即係呢個耳根發呢個耳識嘅分別。問或者音聲言教，咁就佢就問。嗱問咧，本來屬於耳啊，邊個聽啊？梗係個耳仔聽啊，係人都識噶啦。咁既然係耳仔聽，耳仔問啊，點解佢又唔講話耳聞咧？佢就講話我聞咧。嗱，我就係全個人，就係雲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一個總相啊。如果係耳聞。咁啊，邊一個耳聞啊？係姓陳嘅耳聞，亦都話姓李嘅耳聞咧？啊，阿寶嘅耳聞，亦都話壽嘅耳聞咧？咁有得爭論啊！現在話我聞，我就係我柯南啦。咁啊，我柯南聞，咁就冇得爭論啦，冇得討論啦，好肯定。所以咧，就係廢咗呢個個別為耳聞。成就咧呢个总相之我，咁就叫做我慢，就唔说为耳闻，因为说耳闻咧，究竟系边个人嘅耳仔闻咧？咁啊有所争论。现在话我闻， 都明白是我柯南听闻的嘛，那就没得争论了。那么如是之法就是我柯南啊在佛生的时候呢亲自同佛问的。那么既然亲自同佛问，那么佛已经去世了，那么我奉大众之命结集经典，我就是一句一句这样将我所闻的那么读翻出来，然后先至翻译成经典，那么当然就没错啦。那么一时这个是他的师之道行，在他的师之道行呢，师长和他的学生亦即是讲的和听的都有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叫做一字，所以这个时候就绝对啊，这个一字就绝对不是说午夜的一点或者下午的一点，不是这么而是呢佛在生说法度众生的时候啊，那么固定一个时间了，没固定了。我们今天讲经呢都固定了，你就着大家这个时间呢不能够呢要讲就讲啦，咁人哋我哋啲人嚟，唔知你咩时候讲啊嘛，所以就有个固定，令到听经嘅人咧，佢知道乜嘢时候咪预先安排啦，咁啊预先会嚟啦，就唔会咧系发行一次咯。但系佛在世嘅时候就唔系啦，佢话随缘化度，佢去到边处，总之同嗰个有缘嘅人咧相会啦，佢就说法讲经啦，嚟到化度佢。那么怎么可以规定什么的时间呢？所以通称为呢叫做一时，就是说佛呢是一个说教的人，那么那些徒弟啊信众啊就是一个听道理的人。那么说教的人和这个听道理的人呢已经是相会了，那么那个时候佛呢和他有缘，就为他讲经说法就到位。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为佛说法呢化度的时候，我们无以明知呢，那就叫做一。那么为什么事干不固定呢？五或者六或者中午十二时呢？就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神神转呢所谓不同的。我们香港人中午十二点就是在美国呢，以夏威夷咁近嚟讲咧，都已经系下午六点噶啦。如果再远啲纽约啊，就已经系半夜十二点噶啦。咁如果我哋落笔译成经典落笔嘅阵时啊，究竟点样写啊？咁就要另外揾一个咧所谓天文地理专家嚟帮手啦。咁啊，因此咧就唔固定乜嘢时间，总言之。那个师长是释迦牟尼佛，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或者乡村聚落，而是与那一堆人或者一个人是有缘，那佛啱啱就去到，那就为他说法来到化度他的，就是那个时候，那就叫做一时，就不固定是几多点钟，所以这个一时呢就是这样的意思，就绝对呢就不是凌晨一时，以共呢是下午一时，而是呢师长与徒弟大家呢是因缘时节到呢已经是聚会了，佛就在那个时候为他讲经说法，所以名为呢叫做一时。那我们再其次就讲这个佛字了，佛者印度啊，叫做佛陀耶啊；中国话咧，叫做个国者，国咧就系一个个别之人啊。咁我哋即系迷咯，我哋系造罪业啊，所以生死流转就不明佢嘅国，就叫做迷，系叫做愚痴。咁啊，欲叫做无明。嗱，咁啊，佛咧，咁啊，佢修行成功，咁啊，觉得咧，每一个众生。都有这个智慧德相啊，觉得啊一切法本来是无自性啊，因此就断烦恼得定不多，是一个先知先觉之人，所以佛呢就名为这个觉者。 嗱咁啊，國咧就有自國，有國他，以共咧係國滿，嗱自己國悟就與我哋呢個凡夫之不國係完全唔同。嗱咁啊，國他即係將己所得而教化他人，就唔同嗰啲異性咧，只係自己了生死做個自了漢，而發心做人咧就完全唔同啦。嗱國滿。